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下午持续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傍晚的风力减弱至二到三级，如果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用火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60%，风干物燥，提醒大家补水润燥，加强用火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2.6，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来看环路方面，目前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南四环马家楼桥到科峰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到环铁桥由南向北，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做客节目的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癌将成为继心血管疾病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负担的疾病。作为国内一流的精神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如何满足大众不断提高的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服务需求？脑科学时代来临，北京安定医院将在哪些方面聚焦研究，助推精神医学的发展？情绪低落、郁闷、烦躁，心理亚健康状态又该如何及时调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院长系列访谈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跟您说说治愈心灵的驿站。 好，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欢迎王院长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有可能烦心的让我们烦心的事儿哈。那么今天呢，王刚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院长送健康环节。那院长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小礼物是安定医院出版的《心理与健康》杂志一年的免费订阅，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好的优惠哈。那前提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这个平台文字来回答王刚院长带来的这个小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请王院长先来出题吧。 好，我出一个问题吧。大家最近呢关注抑郁症比较多， 那我的问题是呢，抑郁症的治疗单纯的靠心理治疗是不是就足够了？ 嗯，我们经常说到一些什么心理疏导啊、心理治疗啊这样的话题。 嗯， 那么对于现在很高发的抑郁症的治疗，单纯咱们就接受心理治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嗯， 这就是王刚院长的问题，对吧？ 对。 好，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那么有机会获得的是安定医院出版的心理与健康杂志一年免费订阅权。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把您关于这个看病就诊哈，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好的意见建议，也可以随时来和王刚院长互动交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6515-0822、6515-0833。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看节目可以登录多个平台，比如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都能够同步收听收看并且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我们上半段的这个王刚院长互动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如果患上了抑郁症，单纯接受心理治疗是不是就可以呢？抓紧时间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的时代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挂号看病之前都会在京医通这个平台上来预约挂号。那么京医通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我们就要连线京医通首席数据官，请他介绍一下北京安定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来，让我们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安定医院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了25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53%，比平台平均挂号人次增幅高出24%。截至今年9月底，安定医院开设了9个专病专症门诊，仅2018年前三季度的挂号量就超过了5万。同时，专病专症的挂号量在21家省级医院中排名前列。主持人。 我们要谢谢这个京医通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哈，经常要说数说什么什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数字先来引出大家关注的和安定医院有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刚才他说到的这个数据，前三季度在京医通这个平台上的挂号量超过了25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53%。这个增长，我们请王刚院长先来解读一下吧，是说患病的人更多了吗？ 这个数据的增长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可能就诊人数的增加，比如门诊量的增长。根据我们今年的数据的监控，2018年安定医院的门诊量大概的增加幅度在10%。有增加，但是不像京医通的这个平台上显示了这么大的量。 哦， 那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就提到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来我们安定医院看病的患者使用京医通平台这种渠道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京医通平台呢，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京医通，另外一个呢，北京市医管局也在市属的22家医院里边，他在门诊的就诊大厅也安放了很多的京医通的挂号的资助机。所以越来越多的到我们医院看病的患者呢，通过这样两种方式来借助京医通平台挂号，使用传统的在窗口排队挂号的有所减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多种的因素吧，造成了这个京医通的量是增加的。 所以说，但是其实咱们看到的这个就诊总量的增长，各个平台可能汇总到一起的话，应该是涨了10%几，这是您刚才说的是吧？好的，那么其实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北京安定医院是和北京友谊医院咱们联手开设了一个新的门诊。其实任何的一个新鲜事物的产生，大家的关注度就会特别的高嘛哈。这个门诊的名字叫做抑郁焦虑与神经胃肠疾病门诊。那在这儿我们要请王院 院长来给我们就是解释一下哈。通常跨院合作呢，是因为有这方面困扰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么咱们这个门诊的成立初衷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嗯哼， 就是我们很多的医疗行为都是基于患者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其实好几年前呢，我跟友谊医院的张树田院长，我们在国外开会的时候就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树田院长呢是做消化科的，他是咱们国内很知名的消化科的专家。他就给我反映了一个现象，他说到我们友谊医院来看消化疾病的患者，有很多患者啊，就是伴有抑郁焦虑这样的精神症状，这是其一啊。其二，他说甚至到我们这儿来看，以这个胃肠道不舒服为主要的主诉来看病的，我发现他们呢不是我们的病，就是他不是消化系统的病，但是他表现出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呢反而是你们的病人。所以这就呈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他的确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同时伴有精神症状，还有第二类患者，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患者，但是他表现出这样的症状，他实际上是精神问题。那么所以这块呢，当时树田院长就提出来说，咱们两个医院能不能开一个这种联合的门诊，说就到我们医院来出诊，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类患者的问题。因为有医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综合性医院，但是它精神科这边呢，可能不如我们专。这两家医院我们就也是酝酿了好几年，中间也经历了好多的这些坎坷吧，但是最后能得以成型，能得以把这个门诊最终落地在友谊医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我记得这个门诊当时正式开始的那一天呢，友谊医院还专门在门诊做了一个义诊，当时我也参加了，我看呢，哎呦，有好多的患者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目前呢，我们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安定医院这边会提供两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去出这个诊，但是现在友谊给我们的反应，恐怕就是说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扩大这个门诊的次数，增加专家的数量。也是反映了需求还是挺大的。 好的，那我们要再来说一下哈，这个是安定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联手开设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名字叫抑郁焦虑及神经胃肠疾病门诊。也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他其实可能做了肠镜胃镜这些消化系统的检查没问题，可是他出现的那个症状还是始终显示不行，我这个消化系统不舒服难受，那么最后归根结底发现原来是可能是抑郁方面 的 原因导致的，是吧？那现在这个门诊是开在哪边呢？ 开在友谊医院。 开在友谊医院。通常比如说大家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门诊帮助，您也可以从这方面指导一下我们。 这个首先他去友谊医院看病哈，我们说呢，前提是他先看消化科的医生。那么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会给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排除了这种消化系统的器质性和功能性的问题。这时候再考虑是不是需要看一看就是精神科的医生。这个时候再去看这样的一个门诊，我认为他一个合理的就诊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先听消化科医生的意见，他认为有必要你再来看我们这个联合门诊。 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联合门诊，也专门对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这些医生和专家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培训？ 他们友谊医院也是针对这个做了一些，而且他们消化科的医生在常年的临床工作中，他们越来越多的也发现他们的患者呢，有好多是我们这边的实际上精神的障碍。我举个简单例子，他们有一种病呢，可能就是肠郁激综合症，这类患者呢，他可能会表现出了在压力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腹泻，但是你查了半天他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但是这一类疾病怎么治疗呢？他治疗的药物就是抗抑郁药物，就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帮他解压之后他就不拉肚了。 也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啊， 但是这一类疾病认为是跟我们医学的术语叫做跟应激，跟这种长期的不可预测性的应激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他首选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就是抗抑郁药物治疗，所以有好多的患者实际上就是这一类的。 那是不是您看看，这是一方面，原本是由于抑郁焦虑，然后呢他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表现出症状了，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反应，可能反映在心脏方面呀，或者是其他方面呢？ 您说的太对了。去年呢我们跟安贞医院的一个专家，我们一起来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啊，这个不是一个特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想初步做一下调研，也是源自于呢我们这两个医院的专家，我跟安贞医院的张红佳院长，有一次我们在也是这个学术会议上吧，我们就聊起来，我跟他说，我说你那儿啊好多病人实际上不是心脏病，是我们的病，然后这个红佳院长呢也深有体会，说的确是这样，说我们看呢好多到我们这儿看心脏病呢，他实际上是你们的病，应该去你们那儿。那结果去年呢安贞医院的魏永祥院长也跟我聊起了类似的话题，我们在商量呢是不是也是构建联合门诊。所以说明什么呢，精神的障碍它不仅仅是脑袋的疾病，它不仅仅是脖子以上的疾病，它会表现出很多的躯体症状。 对，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有了安定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联手的这种新型门诊的建立，那之后可能和其他的任何部位的身体的这种症状能够挂上钩的，咱们这样的这种联合门诊有可能就要建立起来了，对吧？ 是的。 好，互动平台上微风掠过，想请您再说一下现在这个联合门诊设在哪儿，哪天出诊，怎么挂这个号？ 这个门诊就是设在友谊医院吗？ 这是友谊医院。 每周二下午。 周二下午。 对。 目前只有半天是吧？ 只有半天时间。后边刚才我也提到了，是根据呢患者的需求，后边可能会考虑门诊的频次会加大。另外呢安定医院这边提供的出诊专家的数量也会增加。 那个时候可能这号就更好挂了。现在是可以单独挂这个门诊号，还是说咱们建议大家还是先挂消化的号，通过消化医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转诊比较准确呢？ 我个人建议是先看消化科。你既然有消化的症状，你先看消化，它排除了消化系统疾病再来看这个门诊。所以我们很多的精神障碍它的诊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要把身体上的其他的疾病给排除掉。 对，到最后了我们发现，哦，原来是这个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就当自己是消化问题，到了医生那里给他全面排查之后发现不是消化方面的问题，然后说您这个呀可能跟心理问题有关系，这个患者的那个想法容易转换过来吗？ 跟消化科的专家聊过，有的患者转换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个门诊设在友谊医院的原因 啊。 所以消化科医生有时候就说呢，你跟这类患者说你去安定医院看看，他可能会不高兴。所以那就不如在友谊医院设这个门诊，我们派医生过去。这样患者可能从他的接受度上可能会好一些。 我们也是希望哈，在这个方面大家不要抱着这个讳疾忌医或者是不好意思呀，有过多恐惧的这样的心理哈，尽量的在这个方面帮着大伙儿排除一些障碍了。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对话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那么治愈心灵我们到底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今天王刚院长为我们带来的这个问题是说，抑郁症咱们单纯接受心理治疗是不是就可以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安定医院出版的心理与健康杂志一年的免费订阅权。 海洋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刚才王刚院长呢是跟我们说了一个新型门诊哈，大家的关注度是特别的高。其实除了此之外呢，今年北京安定医院还开设了其他的一些比较新的是专病门诊，针对不同人的这样的不同的需求，我们也请王刚院长给我们罗列一下吧。 哦，除了原来我们传统上的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抑郁症专病门诊，儿科的、老年的，也多增加了一些。 嗯， 那么比如说，针对更年期抑郁的中西医联合治疗门诊，这一类门诊主要瞄准着更年期的女性患者。 嗯，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呢，有很多的更年期女性的患者，她们非常愿意接受中西医的一个联合治疗，对单纯的西药治疗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顾虑。那么恰好呢，国家神志病的临床重点专科也设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也想呢，通过医院内的两支不同的专家团队合作的方式，来针对这样一个特定人群开展治疗，所以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门诊。 嗯，关于更年期抑郁中西医联合门诊， 对， 这是第一个可供更年期女性来选择了哈。 那么我们也设置了另外的，比如像老年的多学科联合门诊。 嗯， 因为老年的精神障碍的患者现在随着咱们人口的老龄化数量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就发现呢，在临床上单纯的靠精神科的医生给的治疗可能还不够，比如说大量的这样患者是居家治疗的，那么家属如何去护理他？护理他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些知识是欠缺的。 嗯， 所以我们呢，就这个联合门诊里增加了护理的团队，那么也增加了康复的团队，增加了相应的心理的团队以及药学的团队。 哦， 就是在药学上，服药方面，老年人也有他的特点，那么应该去如何帮助他们？所以这样一个联合门诊，能够感觉到啊，是由不同学科的团队共同构成的，最终是给老年期精神障碍的患者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很多有复杂的很多种基础疾病，那么其中一方面也包括心理的， 是 那也就是到了咱们这里不光解决心理问题，其他的可能跟身体的其他一些基础疾病，咱同时多学科的医生也得帮他会诊帮他解决，对吗？ 是啊。 哦，所以呢这是第二种叫做老年多学科联合门诊。 是的。 嗯，那这第三类呢？ 另外我们也开了精神康复的门诊。精神障碍的治疗它不仅仅是一个急性期的治疗，很多精神障碍呢，它是慢性的疾病，我们把这类呢叫做慢病。 哦， 那么慢病的治疗它有急性期，有巩固期和维持期，不能仅仅的关注急性期的治疗，说我把症状给它消除了，那后续一大堆的功能的恢复，这是需要康复这边去介入的。所以我们呢，而且这些康复的很多工作是在院外开展的，而不是在住院期间开展的，可是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对这一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可能不够。这个时候呢，我们想通过借助康复门诊的方式，把在院外康复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方法来传递给患者及其家属，能够在疾病的全病程方面更有效的进行管理。 其实一说到我们说像什么骨科呀这种摔伤啊之后哈，我们就知道包括有一些这个脑神经方面的一些疾病治疗之后后续是需要一个康复的，但是关于精神也既要进行这个康复的这个说法，很多人可能觉得还是第一次来听说。咱们这个后续的康复对于比如说患者重新回归社会啊，更好的投入工作和生活，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精神康复也属于大的康复医学的一部分。 老百姓原来理解那些康复，刚才你举的那些例子，骨折呀、脑血管病啊， 对， 这些康复针对的是肢体的功能的康复。那我们精神这边的康复呢，它针对的不是肢体功能，它针对的是社会功能。那精神科医生我们谈起功能指的就是社会功能，它大概几个方面吧，工作、生活，生活更多的指的是照料自己。那么学习，社会交往、人际交往，所以这是这个社会功能的几个方面。那么我们通过康复呢，能把这些方面的功能给它有所恢复。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精神心理疾病之后，他就已经丧失了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生活当中照料自己的能力了，是吗？ 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的患者，少数 一部分是这样， 一部分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这个精神康复的一些门诊，很多疾病呢，你把他的急性期的症状控制住之后，他这个功能就随之就去恢复 了。 但是有一些患者的确需要。 好的，那最后呢，据我们了解，还有一个关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干预中心，这个也是今年才成立的，是吧？ 是的。 这个呢，主要您可以提醒一下哪些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问题是需要引起家长重视的。 这个我们成立这个门诊的初衷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首先去年啊，随着医改，我们发现呢，这个临床上儿童青少年患者的这个临床需求是比较大的，患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件事儿呢，就是把儿科病房的规模从20张床扩展到了接近60张床。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呢，这40张床左右的差距，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这60张床就住满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人群还是挺多的。大量的患儿是需要接受治疗，这是一个感受。另外一个感受呢，不可能所有的患者都是住院去治疗，而且住院只是解决急性期的问题，那么急性期之后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儿童疾病治疗当中，不能单纯的追求药物的治疗，很多儿童青少年的一些疾病需要心理学的手段、康复的手段。所以当时呢，可是呢，这种心理和康复的手段呢，还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提升它。 好的，那具体还有哪些内容，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是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稍事休息，我们很快回来。 微信，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来到节目和您做客。您看病就医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那么都可以随时来和王院长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您的手机如果下载了听听 FM 的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收看节目，您可以登录多个平台，包括了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易直播，同步收听收看，并且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王刚院长给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哈，题目是说抑郁症单纯接受心理治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那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有机会获得的是安定医院出版的心理与健康杂志一年的免费订阅。那么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说了，现在安定医院呢是有一些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些门诊，其中谈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干预中心开业之后啊，连病床咱们都是供不应求了哈。王院长说这个内容他想多说一说，您请。 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干预中心呢，它的住院部分实际上在门诊部分也体现了一定的特色。哪些方面特色呢？就是除了我们自己设置这个门诊以外，也跟社会力量合作，一起来弥补我们人才和技术上的一些短板。比如有很多的家长不愿意带着孩子到我们这儿来，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儿，通过跟社会力量的合作呢，我们开发了基于手机移动端，就是智能手机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的评估的工具进行筛查。通过你在移动端手机的筛查，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您现在能说几个我们手机特别容易这会儿就能下载的这样的评估软件吗？ 他们现在正在就是在进一步的再去进行压力的测试，还有很快就可以放，已经放出了测试的一些工具，后边还会陆陆续续推出。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发现呢，我们自己的医院在心理的咨询师和治疗师的能力和水平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数量不足。可是呢，大量的心理咨询师又不在医疗机构，在社会上。那如何把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心理咨询的这些力量能够有效的给补充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问题？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目的，通过跟社会力量的合作呢，去培训这些心理咨询师，让他们能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来展开心理咨询和治疗，所以呢，弥补这些资源的不足。那么第三个事儿呢，也挺关键，就是我们专门针对儿童的发育障碍，像儿童青少年的发育障碍，这一大类疾病哈，我提其中一个病，你肯定知道，就是孤独症，就是自闭症。 自闭症。 那么，自闭症的治疗是没有有效药物的。我们拿药物治什么？是治这个孤独症患者伴发的一些精神行为症状。比如他可能会冲动，他可能会焦虑，会失眠，会攻击。我们拿药物就解决这问题。但是对于孤独症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东西，是药物是有限的，所以要更多的借助一些培训康复。那么有的这些社会机构呢，我们合作的这个，他从国外有大量的新的这关于儿童发育障碍的评估的有专利的这样的工具，有很优质的康复师，这恰恰是我们公立医院所不具备的。公立医院刚才我们提到了，更多的可能解决急性期的问题。那通过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我们把安定医院自己的在儿童青少年方面的优势资源，以及跟社会的一些资源整合在一起，共同的为儿童青少年这样一个人群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您之所以要特别的强调这一块，一方面也是因为真的是为了祖国的明天哈。 是的。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刚才我跟王院长也说了，现在有的时候啊，孩子面临的压力太大了，但是谁逼他们的？有的时候一看，哟，还真的就是最爱他们的父母。 是。 所以这一点呢，真的要引起我们全社会的一个关注。好的。下面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京医通网友快问快答环节。关于北京安定医院，网友也有很多问题想要咨询。那现在我们要连线的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看看大家最关心的有关安定医院的问题有哪些。来，有请数据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有听众给医院就诊流程提建议，网友咫尺天涯说，希望医院能将疾病挂号进行分层级对待，有些疾病并非大病疾病，也去预约一个特需专家号，而真正比较大且较急的病反而约不到专家号。普通百姓不是所在地难治的病，谁愿意跑到北京来看病呢？结果还约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希望医院能考虑到老百姓的难处，重视。还有网友关心恢复期的问题。网友蓝精灵默默说，王院长您好，家里有患者在华西医院出院，在家恢复期间家人担心出状况，但每次都要去医院又很麻烦，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在家就能咨询到医生的？网友尖尖是包包说，我是个抑郁症患者，反复吃药，复发再吃药。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王院长的采访，您曾经提出过健康锻炼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您能具体谈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吗？ 好的，我们谢谢京医通的数据官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网友他们的这个困惑哈。关于这个挂不上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请王院先来回应一下。因为刚刚呢，像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刘海平他也说了，安定医院普通的中医诊疗，他关注是中医这一块，他说能在今后加大一下门诊开放日吗？现在不太能满足挂号需求，不是天天都有的。关于挂号您统一回应一下吧。 其实我们监控中医这边的门诊的工作量，觉着号源应该还可以。我们现在一个礼拜呢，提供三个半天的中医的普通门诊，提供3到5个半天的中医的专家门诊，所以你看加起来应该还可以。但是患者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我们回去再详细的分析一下数据，如果真是存在着这号源不足的情况，我们再想办法克服，再增加这个门诊的频次，好不好？ 至于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外地患者，可能大老远来了，来了之后发现他可能想挂专家号，挂不上，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希望通过一种预约的方式来看病，不是说到医院来我马上去挂号就要看到谁，这是一个就医模式的一个转变。京医通平台呢，实际上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这样。可能我们的患者来认识到这种预约来看病啊，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一方面呢，加大这块的宣传力度，另外呢，我们也改善自己的服务，看看如果外地患者来，又是病情特别集中的，我们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在急诊给安排专家去看，反正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吧。 好的，再来看一看其他网友的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刚从安定出院，然后属于在家恢复期间，但是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状况，每次都跑医院又觉得挺麻烦的，想请您支支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在家，他们先有一些这个问题，能不能不跑医院，直接咨询上医生呢？ 现在看来呢，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最近准备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吧，可能落实得在明年年初了，就是我们想建立随访中心，就是针对这些在我们医院住过院的，他出院之后我们可能会纳入到这种长期的随访当中去，把这个中心建立好之后呢，我们能长期的跟踪他们，这样的话呢，患者的一些求医治病方面的需求能通过这样一个随访中心能得以实现。 包括大家可能作为家属嘛，想咨询一下后续的那些康复啊，我们希望得到专业医生的一些指导，遇到了哪些难点的时候，第一时间希望有一个专家能够帮帮我。 这有难度，但是我们呢，因为医生基本上在医院挺忙的，除了在病房以外大量的门诊工作，那么如果让他们去抽出时间，可能不太现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考虑想单独弄一些全职的人员来构建一个随访中心，这样一个初衷。这个事情呢，可能需要人员方面，另外我们也得需要信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医院在做投入，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曾经看过一些关于您的采访，提出过叫这个健康锻炼这样的理念，具体应该怎么做？请求您的指导。 实际上这块呢，也是我们倡导的一个理念，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的证据表明，运动对情绪的调节是有作用的，甚至有的报道说呢，它的贡献度能够到20%-30%。最近呢，在国际一个非常知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追踪了120万人的数据， 最后发现呢，运动是非常有利于这个精神疾病的康复，或者预防一些精神疾病的发生。而在这些运动当中，又优先的提倡团体的运动。团体的，就是当时我在介绍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我说为咱们的广场舞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的数据。所以它就是反映群体的运动要优于个体的，户外的运动要优于户内的。当然运动方式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有氧的还是无氧的，长期以来认为呢，长时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能会有利于这个情绪的。可是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一些研究的报道，他反而是认为短时间高强度的无氧， 那个我也看到那个报道了。 对，但是我们得，所以现在呢，不同的证据它有这个不同的来源，研究的方法呢有各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现在可以说还没有特别确定的到底哪种运动方式更适合你。 但总之运动对于咱们避免患上抑郁以及相关的一些心理疾病的治疗，它是有好处的。 当然， 这 是 没问题 的。 好，尤其刚才像王院长已经提到了哈，不是我说我自己闷着头，我可能要跑马拉松去，不是这样子的，更多的是那种群体性的。您一说像广场舞啊，我想到的就是像什么打打排球、篮球、 踢踢球， 起码是有人互动，融入人群里面去，是不是就这种感觉？本着这个原则哈， 比你一个人在那儿较劲可能要好得多， 要好得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更多的人我们叫分担哈，压力就不会那么的大。一个人钻牛角尖，把所有的这个难处都扛着，到最后就被压垮了。 其实群体性运动一个重要的好处就在于它有交流。他一堆人在一起，除了锻炼身体以外，他会有互动，会有交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减压的方式。 我们说避免生病啊。好，其实这个是不是也能够列入到您提到的精神康复治疗的延伸的一部分呢？ 是啊，运动康复吗？ 好，其实说到这个看心理疾病呢，我们也是需要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充分沟通的，有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这个心理测试。但是在医院的门诊量现在增加的情况之下，患者等候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时间，有的人就会反映还挺长的。对，怎么样能够压缩一下，节省患者的这个看病时间，这方面咱们有考虑吗？ 有考虑。一方面我们说预约就诊，让它更精准。比如我们可以能不能精准到15分钟，从技术上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呢，有时候患者他会比较着急，他会担心说我来晚了会不会看不上。所以我们在信息系统的建设当中后边会进一步加强，就是患者我们希望达到一点，他通过手机的移动端他就会知道几点几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提出一个理念，能不能把北京市都作为我们的候诊区，而不是医院的候诊大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患者就医的一个过程，你如果让他坐在那儿干等，他没有获益。他干巴巴的坐着很无聊，也消耗了很多的时间， 越等越焦虑。 是啊，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些候诊的时间能开展一些医疗的相关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心理的测量。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跟社会力量这边合作，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移动端的一些心理的评估的工具。当然这些工具仅限于一些筛查， 或者说是院内使用是吗？ 对啊，院内使用。我们在测试，在逐步的完善它。现在呢有十几个工具吧，放在这个平台里边，通过患者的一些使用呢，感觉还是不错的。他就把就诊候诊的一些时间也能给利用起来，这样能有效的提高就我们的一些工作效率。另外让患者呢，他觉得这个就医呢等待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枯燥。 对，减少他的这种干等的时间了。 是的。 对，同时其实通过是不是一些答题也好，让他对于一些心理健康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算是一个科普的手段，对吗？ 当然。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哈，一直以来对于精神类疾病的治疗和认识方面存在不少的误区。这个误区有什么呢？吃药、变傻、上瘾，这些说法特别的常见，有根据吗？ 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根据。可能很多对精神障碍以及精神药物的误区可能来自于好多的影视作品啊。我小时候看着那追捕啊，那横路径二那个样子。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明确啊， 这个医生在给你做任何一个治疗决策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进行什么呀，获益和风险的评估。 嗯， 如果说给你用药，我们一定是感觉到获益是要大于风险，甚至远远大于风险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呢。现在大量的用于精神障碍的治疗药物都是已经是第二代这种新型的药物， 嗯， 它们的副作用都会明显的减轻，这个疗效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嗯，所谓的成瘾只是少数的一些药物，比如像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嗯，用这个科普的语言就是说安定类这些药物它是有成瘾性，但是这些成瘾啊它也不同于那些毒品的成瘾， 哦， 那不能划等号的， 哦， 远远的达不到那程度，而且你只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它不会出现依赖和成瘾，而且即便出现了依赖成瘾，我们也有办法把这药给你停下来，所以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 嗯，好，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关于精神方面的医生来到节目做客的时候，就会特别提醒大家关于用药方面，一用药安全，像刚才您说了那些我们本着的这个原则已经是告诉大家了，嗯，然后就是千叮万嘱，这个药您千万自己不要盲目的停或者是调整用量，在这个现实的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发现一些问题？ 为什么就是精神药物啊，有的时候它的副作用出现不仅仅是在你刚开始用增加剂量的时候，它甚至在停药的时候也会出现。 嗯， 比如我们谈抑郁症，治疗抑郁症的主要药物是抗抑郁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它没有依赖性成瘾性， 嗯， 但是这类药物有撤药反应，或多或少的会有，有的药重有的药轻。撤药反应是什么？就是你停，突然停会很难受，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医生指导你是让你缓慢的逐渐的把这个药给减停。 哦， 嗯，有的时候患者说出差我忘了带了，这天这一两天我没吃， 嗯， 那就相当于一个突然停药， 嗯， 你搞得你很难受，你以为这是依赖了，这是成瘾了，这不是，这不是依赖成瘾， 这是断药反应， 这是撤药反应。 撤药反应，而且呢还有一些那个专家专门说过，当你就是自己乱停药的时候，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反跳，就是当你再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可能就不好使了。 嗯，不一定吧。 嗯， 但是呢，它你突然停，不合理的停， 嗯， 它可能会有撤药反应，所谓的反跳， 嗯， 就是原有的一些症状又重新出现了。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呢，这个疗效它很快丧失。 好， 所以务必听医生的， 好， 按照医生的嘱托来用药。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这个您出的那道题的正确答案吧。抑郁症咱不吃药，单纯接受心理治疗就可以吗？ 其实这个问题啊没什么标准答案，分开看，这个比较轻的抑郁症患者心理治疗是可以有效果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心理治疗只是一个辅助治疗手段，最根本的治疗是药物，应该作为一个基础治疗。嗯，这大家应该有认识。第二点， 嗯， 心理治疗呢，嗯，它长期治疗的效果如何？是不是通过心理治疗还能够不仅仅把这一次发作给你终止掉，还能够预防你今后的复发？这一块的证据相对不如药物这个长期维持治疗的证据更充分。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嗯，药物治疗应该在抑郁症当中作为一个基础性治疗，心理治疗是重要的一个辅助治疗手段。 嗯， 但是心理治疗不是适合于所有的患者，也不是适合于疾病所有的阶段。 嗯，好的，我们要恭喜的是两位获奖听众 Peter 和健康是福。Peter 说了，抑郁症除了心理疗法之外，还得吃药，在生活里积极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再次打开世界的大门，而不要再继续的走向孤独了。健康是福说，不行啊，还得靠药物治疗，因为这个病属于精神类疾病，反复无常，这控制不住会产生恶性后果。他有一个亲戚哈，都确诊了，就是不肯吃药，不承认得了这病，胡言乱语影响了周边的人，现在呢是越来越重了，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 Peter 和这个健康是福，恭喜两位获奖。那么为您送上的是这个王刚院长带来的安定医院出版的《心理与健康》杂志一年的免费订阅，请把二位的联系方式通过我爱问医生平台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王刚